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给这续人啊，这是哪个地儿？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张昭力劝孙权归顺曹操，孙权犹豫不决，又向鲁肃、鲁子敬来征求意见。鲁肃则回答说，东吴的文武百官都可以降曹，唯独孙权不可以。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几十万大兵，有赵牧新兵百万大兵，已然砸下水师大营，砸下马步军大营，势力太大了，我江东打不了，所以劝主公归降。如果归降曹操，万民皆安，百姓不会生怨的。子敬，你说对吗？那么说张昭说的对不对？一个是借天子之名，曹操是奉天子之旨，他打着汉献帝刘协的旗号来灭你孙权，天兵不可抗，天命不可违。如果你抵抗曹操，就是抵抗朝廷，终究现在还是汉朝。第二，江东虽然三世天章长江天险，现在长江不是归江东一家所有，曹操沿长江下寨，长江这边是曹操，这边是孙权，长江已然分两半了。说长江天险不是归孙权一家所有了，曹操也占了一半了。而且曹操势力太大，83万人马扎成百万之众，蒙冲干将好几千只上万只，水师大营、马步军大营，你站在江边，你这一看呐，曹操这么大势力，你打得了吗？打起仗了，刀兵涂炭，水火之灾，只有归降曹操，万民皆安，老百姓能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仗没法打。战争是残酷的，所以张昭这一说话，旁边这些谋士挺胸叠肚，全都是啊，子敬啊，子布说的太对了，还是归降为是啊，归降了能够保住江东六郡之名，安生度日。大家伙说着，拿眼睛看这孙权，孙权手扶无须，低头看着帅案，是一语不发。张昭知道自己的话没打动孙权，转过身来一抱拳，孙将军，江东六郡虽然已立三世国显民服，但是势力相比比不了曹操。如果为了江东的百姓能够安生度日，六郡皆安，还是以归降为是，还是请孙将军三思。哦，孙权头一歪，低头仍然看着帅案。大家伙一看孙将军不愿意， 谁也不说话了。孙权低头看了看，再一转身，荣某更衣。荣某更衣，说俗了，我上趟厕所，上趟卫生间；说白了，咱们退堂吧。大家伙儿瞧着孙将军站起身形，绕到屏风之后，文武官员陆陆续续依依不舍，没法听这结果了，才一个一个的退下厅堂。孙权绕过屏风往后堂走，就听见后边有脚步的声音。孙权知道谁在后边呢，鲁肃、卢子敬。孙权站住了，没回头。子敬啊，轻易。孙权双眼一闭，一低头叫了一声：“鲁肃，子敬啊，轻易如何？你是怎么想的？”然后转过身形，猛地一把抓住了鲁肃、卢子敬的手，两只眼睛含着热泪看着鲁肃：“我就听你一言了。您说鲁肃、卢子敬在吴侯孙权架下这多大的分量？所以说，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孙权这主要是靠谁？政治主张还是靠的鲁肃、卢子敬，而不是周瑜、周公瑾。指挥人马、用兵打仗靠的是周瑜。拉住鲁肃的手，轻易如何？鲁肃、卢子敬握住孙权的手，将军，众人所言，将军不能听。众人皆可降曹，唯将军你不能降曹。何以言之？鲁肃说了，大家伙说的都不对，所有的这些人都可以降曹，唯独将军你一个人不能降曹。孙权跟着就问了一句：何以知之？你为什么说出这句话了？鲁肃、卢子敬轻轻地把孙权的手放下，将军，说我鲁肃如果归降曹操，不愿意做官，我可以回家为民；我愿意做官，小的到县，大的到州，我可以做刺史，可以做太守。曹操杀了刘琮，但是曹操封荆襄官员15个列侯。像孙将军您手下这些文武官员，如果归降曹操，都不失公侯之位。都可以当太守，都可以当郡使，都可以当公曹，都可以被曹操封为侯爷。可将军您不行，即便是您不愿意为官，曹操能让您安生度日吗？说到这儿，鲁肃、卢子敬用手一按，按住了孙权、孙仲谋的胸口，手放到这儿了。孙权用手摸住鲁肃的手背，子敬啊，刘琮前车之鉴。那意思你告诉我，我明白了。刘琮归降是荆州之主，年纪轻轻14岁还被曹操杀了呢。我归降曹操，曹操能不杀我吗？但是鲁肃有鲁肃的见解，孙将军，虽然曹操不敢轻易动您，但是您要归降，即便为官，车不过一乘，马不过一匹，从人也就几个，岂能在南边称孤道寡？所以众人归降，劝您投降曹操，都为的是自己。众人皆可降曹，唯独将军您绝不能归降。所以鲁肃、卢子敬的政治见解是非常好的，他按住主公孙权的手背，虽然说曹操不能轻易像对待刘琮那么样对待你，刘琮才14岁，父母命归降，而且这些势力都没在他掌握之中。你孙权虽然是江东之主，可你要知道，他即便不轻易杀你，你要做了官，怎么样啊？你做多大的官？郡守、刺史、太守，封为侯爷。出去骑一匹马，车不过一乘，你能够作为万乘之君吗？皇上有万辆车， 给你一辆车一匹马，你带着十几个从人出去，你就这么大的势力，跟你南边称孤道寡何能相比？你现在一拍桌子是江东六郡之主，别人均可降曹，唯独将军你不能降曹啊！吴侯孙权两只眼睛放出火来了，又二次抓住鲁肃鲁子敬的手，此敬天赐我也，你所见跟我所见相同，可有一节，曹操灭了袁绍，战胜了北国的乌桓，而今荆襄已归曹操，曹操势力太大，江东无力而奈何，说我所见跟你所见相同，你是天赐给我的，赐给我一个鲁肃鲁子敬，跟这些文人墨客的见解不一样，可有一节，曹操势力太大呀，灭了袁绍之后一统北方，战胜了北国的乌桓，现在荆襄已然归顺了这么大的势力，而我江东无力跟他抗衡，怎么办？孙将军您不用担心，我此一次告奔江夏郡面见刘皇叔，我已把马刘皇叔的军师孔明先生请至江东，曹操并不可怕，刘备刘玄德只有几千人马，两把火下的曹兵，听说汉兵一到是闻风丧胆，孔明先生已然被我请来了，您问问孔明先生便知曹兵虚实。哎呀，难道说卧龙先生来了吗？不错，我已然把他安排在馆驿。好，孙权长出了一口气，子敬啊，今日已然晚了，明日把孔明先生请至集贤堂，让他看看我帐下文武官员，然后再见孔明先生。遵令。您看，这就是孙权好胜。南方人跟北方人不一样，北方人做事比较粗，南方人做事比较细致，而且南方特别能够摆场面，南方人喜欢场合非常阔绰。吴侯孙权告诉鲁肃鲁子敬，今天晚了别见了，明天在集贤堂让他先看看我手下文武，见见我江东英俊，那就说我摆个阵势让诸葛亮看看，你诸葛亮年纪轻轻27岁出山，刘备三顾茅庐把你请出来，头把火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那你再看看我江东这些豪杰，我让你诸葛亮开开眼，然后我再见诸葛亮。鲁肃明白主公孙将军的心情，遵令。这样君臣两个人告别，鲁肃回去看了看诸葛亮，让诸葛亮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陪你去面见孙将军。诸葛亮这一宿睡得挺踏实，第二天起来了吃早点啊，这个宾馆里的早点不错呀，是吧？煎荷包蛋是吧，这个烤香肠是吧，弄点热狗啊，这个诸葛亮吃完了喝点咖啡啊，然后鲁肃就来了。哎呦，子敬你来了，孔明先生走吧，跟我去面见孙将军，不过有件事我得跟你说。子敬请讲。见着我这孙将军，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将广。行，我知道如何答对，你放心，我绝不说错一句话。鲁肃放心了，这是第二次嘱咐诸葛亮。两个人由打馆驿出来，他安排这馆驿呢，离着孙将军府不太远，两个人走着，啊，为什么走着呀？那时候叫打的啊，这个也不太方便是吧？说派车接来吧，那时候还没有呢哈，这个诸葛亮也愿意溜达溜达，看一看柴桑这些市井风情，再看一看江南的百姓这些气质，到底害怕不害怕曹操大兵至此，大兵压境，这些老百姓怕不怕曹操？诸葛亮也想看看这些市井的风向。两个人一边谈着一边聊着，就来到孙将军府，请。等诸葛亮一进来一看，不对，不是将军府，这地方非常肃静，有点像庙似的，飞檐斗拱挺大。等走进去抬头这么一看，横着有匾，三个字儿：集贤堂。请。诸葛亮站在集贤堂前，迈步轻轻地往里前走，抬头这么一看，心中明白了，就在集贤堂的厅堂之内坐着有20多个人， 一个个峨冠博带，宽袖锦袍，20多位文人墨客在这端然正坐，左边一行，右边一行，呵，都刚理完发，都刚做完美容，啊，头天晚上洗完澡，做完足底按摩，今天全都挺精神，往这一坐，呵，一个个眉清目朗的。正当中有两个座位，上垂手，诸葛亮明白了是为自己。那么下垂手，旁边有个座位，肯定是鲁肃相陪。再往旁边一看，头一位容光焕发，诸葛亮迈步往里走，这些人应该出来迎接吧。大家伙往这一坐，都不瞧诸葛亮，都瞧旁边这位，所以诸葛亮也看这头一位。这位是谁？张昭、张子布。张昭是江东头一个谋士，大家伙得看张昭。张昭让大家伙动魂，大家伙才能动魂。所以这些谋士全都看着张昭。诸葛亮心里明白了，为什么见孙将军，让我先见见江东英俊。哦，这是先让我在没打仗以前，我先舌战一番啊！我得挨着个给他们说趴下了，孙将军才能见我的好。诸葛亮心里明白了，手拿羽扇，迈步往里走。本来张昭都嘱咐好了，谁来？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请出来，年纪轻轻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了不得。刘备说了，得了诸葛亮如同得着水了，他是鱼如鱼得水。诸葛亮出山之后，两把火把曹操都吓坏了。曹操兵将一听说诸葛亮撒腿就跑，现在诸葛亮干嘛来了？刘关张弟兄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无容身之地，现在在大公子刘琦翅膀底下威着。诸葛亮一人来了，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鲁肃把他请来干嘛？是说孙将军跟曹操玩命，刘备、刘玄德坐收渔翁之利，鹬蚌相争，他是渔翁，咱不能上这当啊！来了，甭理他，甭站起来，没有迎客之礼。那张昭说什么？大家伙听吧，全这么坐着，全是张昭。你站起不站起？你不站起，你们都不站起来。诸葛亮心里明白了，让我舌战一番。诸葛亮迈步往里走，请。鲁肃也明白了，但是鲁肃是主人，鲁肃不能说什么。得了，您先回去吧，我先呲他们一顿，我再跟孙将军研究研究，我们再开个会。这不行啊，这个啊，请。但是他一看诸葛亮坦然自若，诸葛亮迈步往里一走，大家伙没瞧见过诸葛亮，说那时候上网查着有相片没有？没有，那时候没网啊，只想象。再一看诸葛瑾那样，不知道诸葛亮长什么样，就听说诸葛亮风流倜傥。等诸葛亮一进来，大家伙一歪头一看，诸葛亮他了不得了，头一个张昭就起来了。张昭一起来，张宏也起来，布置薛从、张文正自然就起来了。为什么？这就是气质所压。您看一个人好学，气质难学。说一明星出来了，都长得宽眉大眼的，有人就压得住台，有人压不住台，这气质可学不了。说您学，您现在甭说学我，您学王玉坤都学不了。您看王玉坤走着四方步，连本这儿接这么一出来，扒这么一瞪眼，难瞧着呢，啊，这是多年磨练练出来的，是吧？气质不好学。诸葛亮一进来，年纪轻轻，手拿羽扇，迈着步往里这么一走，呵，张昭心说这个年轻人了不得呀。长得好，飘飘然，神仙气概，气质不凡。他心中不由得告诉自己：起来，起来，站起来迎接。他一站起来，别人都起来了。鲁肃心说：这就好了吧。孔明先生，此敬，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是我们东吴的头一个文人，姓昭，名昭，字子布。哎呀，叫完。这位是孔明先生，啊，叫完大名如雷贯耳。这位张宏，不止薛从、张文、骆统、程炳、严峻，挨着个全介绍了。诸葛亮脑子还真好使，差全记住了。请坐，诸葛亮往这一坐。诸葛亮坐这儿，这边是鲁肃，头一个是张昭。诸葛亮手拿羽扇，这是山。江东这些人，那就看着张昭吧。既然张昭是头一个谋士，那张昭你得先说话。 张昭心说，我既然嘱咐大家了，我就头一个我得把这个诸葛亮给难倒了，让他不能在我家孙将军面前开口。张昭也很厉害，张昭看着诸葛亮若无其事，手拿羽扇轻轻这么一扇，张昭往后一口一挺身，孔明先生。诸葛亮再仔细看张昭，嘿，张昭长得也不错。张昭多大年纪？张昭53岁，身高8尺，体裁匀称，长得四方脸，面如晚霞，就跟太阳刚一落山那么好看。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高鼻梁，四字口，三绺墨髯，黑胡须，头戴飞云冠，身穿绿缎锦袍，腰系麒麟宝带，白袜珠履。刚才我说了，三国年间的男人都非常好修饰，尤其是南边人。张昭在江东修饰一番，往这一坐，虽然53岁的人了，看上去也就40出头，真精神。孔明先生，啊，诸葛亮心说，我听你说。张昭看着看诸葛亮，再看看大家，那意思你们听我的啊。孔明先生，张乃江东微末之士，久闻先生高卧隆中，赐笔管乐，赐予国有之乎。张昭厉害就厉害在这地方呢，说张乃江东微末之士，我是江东最小最微的最一个没名望的这么一个人，久闻先生高卧隆中，你在隆中在这一坐，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赐予国有之乎？你把自己比成春秋五霸霸首头一个齐桓公驾前的贤相管仲，把自己比成燕国大将乐毅，下棋70余城，不可一世，大军事家，有没有这么档子事儿？为什么说张昭厉害？我问问你，有没有这么档子事儿？说你把自己比成管仲乐毅，我问实了我再打你，这叫以你之谋扎你之盾，拿你的拳头堵你的嘴，你先给我承认有这么档子事儿，没这么档子事儿。大家伙这么一听，对，问得好。诸葛亮轻轻一摇头，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啊，小可，往小了比，往小了比管仲乐毅，管仲乐毅还了得吗？这要往大了比，比谁呀、啊？就这一小可俩字，大家伙唰眼睛全睁大了。没想到张昭刚这几句话，诸葛亮小可这两个字就把大家伙的眼睛给支起来了。大家伙看了看诸葛亮，歪头再看张昭，看张昭何言答对。张昭张子布使尽洪荒之力，诸葛亮舌战群儒。谢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节目是 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我在梦里转一个弯，看见那一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